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战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我在，我在，我在。 北上频道开始啦，今日咧就又系人多啊，咁啊两位朋友咧都系即系经常来回穿梭中港两地。 嗯， 麦杰斯仔， 系 你今日好忙啊？ 系、哎、忙到黐线啊，直情系未停过，我瞓咗两个钟头 嘅。咁好啊，即系证明你身体健康咯， 系 嘛？ 系啊， 瞓两个钟头都咁 fit 系嘛？ 呢、這个礼拜就一至三就喺上海咯，寻日就落翻嚟特登为隔离台做赛后报告。 系惊嘅，而家唔得。我哋开始卖广告嘅，你个台有 隔离台叫咩名啊？ 隔离台咪叫做 @dot@ 嗰位贱嗰个贱男咯，系咯，咁啊跟住，然之后今日翻嚟咯，瞓咗两个钟头。 嗱，你上嗰阵时候有冇听嗰单消息，就系张木头火烛啊？ 有睇咗新闻添啊，即系咖啡店嚟噶嘛，就死咗十个啊嘛，咁就其实大部分应该，因为睇到佢嗰个情况就系啲烟好犀利。咁我諗嗰十個其實都係焗死嘅，因為後尾好多跳落嚟嗰啲呢，其實係一定你同我都唔會死嘅，跳應該冇事嘅，跳因為佢好矮嘅，就佢喺二樓㗎嘛，佢喺二樓㗎嘛、啊、 所以呢我喺大陸嘅時間呢，其實我自己有一個都幾留意嘅地方，即係去到個地方呢，究竟佢嗰個走火會點樣，因為你時不時你會聽到呢啲火燭呢嗰、那個即系杀伤力都好劲噶， 系啊，有啲 譬如话喺北京嗰次咪， 系啊， 即系住酒店咁样，隔离食烟咁，跟住就即系烧死嗰个学生，系嘛？ 我好多年前咧就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不过我就唔系火烛，我见过最劲咧就系石家庄啊爆炸，咁系唔知如果我冇记错，几年前啊，我啱啱喺嗰度就验紧啲陶瓷嘢，喺嗰度附近，哇，简直系！即系叹为观止，成等楼炸晒噶！我唔记得系咪炮仗啊？唔系炮仗啊，系后屘嗰时系朱镕基年代啊。咁系咪话有个傻佬啊？好似系有个傻佬就走入去，唔知攞啲炮仗放咁样，总之成等嘢炸晒啊！ 点解会咁嘅？ 吓、啊？佢话系一个傻佬， 佢话傻佬咯。 就因为好多人就话嗰个唔系傻，系嗰条友就好多人话佢唔系傻佬嚟噶嘛，佢又唔知寻仇啊，因为乜鬼嗰啲 炮仗炸啦，唔寻仇。 出奇噶，你唔好认 噶， 系 啊， 唔好以为炮仗嘅真系。 系啊，总之就好犀利噶。咁同埋就系、是，通常呢啲即系喺大陆就又要小心啦。即系譬如话有啲高危嘅地方，就系、是、譬如话咖啡店啦，仲有啊网吧啦， 网吧 啊，我哋我同阿 桑拿啦， 阿牛经常去嘅桑拿啦。即系你知呢啲火烛咧，即系首先就系连条逃生通道， 唔系你桑拿你 都 搵 唔到啊， 因为嗰啲就好多鬼秘通道噶嘛。 系啊。 鬼秘咧系入去个通道，唔系逃生嘅通道。唔系 入咗去之后，你就冇咗个逃生喺度。 你入去又 唔系鬼秘咁简单啊？ 系佢开咗经年之后，基本上咧系已经冇咗噶嗰条。 有啲咧，有啲咧， 即系作另外用途。 有啲咧就好似入场柜咁样嘅，即系佢开，你以为咧睇落好似有柜咁样，佢开咗柜之后，你入咗去咧就另外一世界嚟嘅。咁但系头先我哋讲咧，仲有一个咧要留意嘅地方咧，就系的士高。 系就 是、的士高的士高又要分开嚟讲喎。我自己所见咧，譬如喺上平嗰间的士高就好开放嘅。 嗯， 呢个我又即系趁住火烛呢单嘢，我攞出嚟讲咧。 嗯， 即系点解个的士高咧系能够做到咧，直情一个开放平台咁样咧？嗱，嗰间的士高有著名噶啦，即系 成个深圳得一间就两间， 唔系深圳，你听错。 你话上平啊嘛？ 上平 拉埋啦，深圳同东莞一样啫嘛。 系啦， 得一间， 得一间啫。即系你话一间啦咁样，但系嗰间系开放式平台嚟嘅， 但系好安全啦、啊，我间 就系啦，即系 点解台长要知 嘅？我哋唔喺度， 高人， 我哋唔喺度，我哋知噶， 系听到我讲多， 你唔喺成日话你唔滚噶嘛，唔嫖噶嘛， 咁咧你入到去咧，如果有咩冬瓜豆腐咧，系随时走佬佬噶， 吓 嗱呢个咧就呢、這个就可以我嚟防火啦。 系， 但系佢动机就唔系为 防 火， 系啊，大家 因为拖场咧 要嚟走位噶嘛，嗰啲嘢全部系啊， 但系走位都系要收数噶，我唔明点解咁好咁好人，真系即系随时走，即系俾咗即系要咗嘢唔俾钱 我。咁我教你啦，滚场，通常呢啲都系收咗钱先俾嘢俾人嚟 ，OK？ 呢个就阴唔到你噶啦， 阴唔到我啦， 呢啲系专家嚟嘅。 咁但火燭呢樣嘢總之就係、 是、但係火燭呢要講多少少嘅，因為呢牽涉到呢即係大家上到去嘅時候呢切身嗰個問題。 尤其是呢次東莞呢一間呢好多香港人去名店㗎嘛。深圳有 喂你去到嗰度你實去過嘅。 實去過。 實經過㗎，你即係你唔一定係去幫佢，你實經過 的。見睇到電視，即係你知又係嗰句啦。我真係成唔記名，但係我都肯定我係去過，係啊，係因為嗰度係好旺嘅地方嚟。 好多分店啊，有深圳都有幾間分店，大佬嗰間嘢係。 係啊，嗱，但係我哋要檢討呢件事嘅時候咧，第一樣嘢啦，就係即係當我睇咗新聞講咧，對喺東莞嘅市政府嚟講咧，呢單嘢就相當之轟動嘅，即係拖咗東莞後腿咁樣。但係咧，我哋要問個問題就話咧，點解喺大陸嘅一發生咁嘅火燭嘅時候咧？即係嗰個人命嘅損失同埋嗰個即係損傷咁嚴重， 係啊，佢好犀利嘅啫，佢係燒咗15分鐘到嘅啫， 救 都 可以 死十年 嘅， 係啊， 最好好似十幾分鐘救熄咗。 咁、啊、我諗其中頭先就係一個原因就我哋講咗咯，即係就係話嗰個逃生通道問題、 啊。你批牌嗰時候咧，其實齊曬所有嘢嘅，佢嗰、那個走火通道係俾曬嚟嘅，但係最後咧。佢慢慢咪放下啲貨啊，塞咗條走火通道咯，好多都係咁啊，尤其是桑拿、disco， 你有啲 disco 個後門唔係放啤酒啊？ 唔係，但係仲有，我補充下，你話即係攞緊即係開業攞牌嗰陣時咧，其實咧嗰啲消防啊同埋公安嗰啲嘢咧，大部分十之八九都係用錢搞掂㗎、啊、即係嗰啲又你唔用錢又係搞唔掂㗎， 但係 收税收得好少， 但你都係俾少少維維佢哋啊，我有走火通道㗎，通常都係咁樣，其實每一間場都係咁樣㗎，但再去到最後呢， 但依家 就放曬貨㗎嘛， 呢間唔係同走火通道有關嘅，嗱、我懷疑佢同佢個戰機本身建築嘅材料有少關係， 我都有材料又係啦，係啦，因為有好多呢個係另外一個原因啦，因為有好多時就其實係有例，但係冇人執行嘅， 嗯， 即係我所知道。就係、是、譬如好多地方都係就係、是、譬如話呢啲公共場所，佢哋係會要求你好多，譬如啲木板要即係木板 內 全部要用防火料㗎。佢哋有啲係防火木料嘅，但係好我見過好多情況就係、是、到最後其實你話講審批咧，我見過好多 even 喺上海都係啊，有好多其實佢淨係審批個圖則㗎咋。你交個圖則去咧，然之後再俾少少著數就搞掂㗎啦 ，check 都唔使點 check 㗎。 咁然之後嗰啲。但係要求話防火料嗰啲，基本上最後又係冇做到。 而且佢哋嗰個燃氣啊，即係嗰啲佢用煤氣噶嘛，係嘛？煤氣咧喺東莞嗰邊咧係冇中央啊，最緊要好，最冇中央，冇中央煤氣噶嘛。佢買一罐，咪堆積太多，咪爆炸咯。呢次係死喺爆炸度啊嘛。 呢啲小兒科啦，十幾年前有一煲好勁嘅深圳，幾乎成個深圳爆咗㗎、 啊。 你唔知你記唔記得啦？ 我唔記得你講嚟聽，我 炮仗噶嘛， 唔係炮仗， 東莞就試過， 唔係係深圳。 哦 okay、 我記得應該係二燃氣體嚟㗎。 嚇嚇嚇 嚇！嗰、那個如果爆，即係如果真係爆炸，嗰個影響係好大嘅。但係好彩，收尾即係搞掂。 哦， 我記得我因為我哋做新聞，我記得係十幾年前，打93、94到年度啦。你喺大陸，你永遠唔知道呢啲嘢咧，係會幾時會爆一個好勁。 你根本就睇唔到， 因為點解咧？嗱，佢擺呢啲危險嘅物品咧，佢雖然係一個規例喺度， 嗯， 但係我估計咧，佢係冇乜人好嚴格去查呢啲嘢。 唔使估啊， 呢個唔 係啊，係啊，有其實你講例，即係好多例都好完比誒比我想象中完善嘅，完善嘅係，但係問題執行嗰個就係個問題咯。即係等於我哋今晚講嘅話題，其實都係有呢樣，即 係 都 係得滯，好難執行 啊！係冇人執行。 除咗咧講呢、這個即係張木頭呢個火警之外咧，我自己有個擔心，因為我見近年咧喺廣州市咧好多高樓大廈， 嗯、 即係高得好犀利啊！ 係 嗱，佢我平時見咧，即係佢又唔好似香港嗰個消防嗰個效率咁高喎。 嗯， 因為你見到嗰時就見出街咁好多消防車度。嗯，廣州我又似乎真係少見啲， 消防局都 少，鄉 村 少 反而多啲 嘅。所以我嗰個危機咧，就我危機意識邊度嚟咧？就係、是、喂，當呢啲咁高嘅大廈講緊係成大，起碼六廿層以上嘅時候咧， 係啊， 鬥起火燭嘅時候會點？有冇咁嘅經驗？有冇咁嘅能力去處理咧？ 未試過，好似我未試過，真係危啊！講真，真係 你唔好講話廣州啲啊，你香港如果高啲嗰啲。都未 IFG 啊！ 你嗱呢、這個就 我講嘅啫， 唔係你講唔你講啦，即係呢個就即係 假設啦， 烏鴉口啦，即 係起碼你 I 㗎，你諗下 IFG 真嘅 喎 ，IFG 嗰啲就應該有一套應變方案嘅， 有講啦，佢有 一定有， 有曬㗎啦，佢有曬㗎啦，但係我就好幾懷疑咧，即係 大陸就唔會 喺廣州啲佢。 就算有嗰套方案咧，到其實可以上嚟嗰套方案揾唔揾得翻出嚟？ 係啊， 或者有冇做過？ 即係有冇防火演習過啊？ 有冇演習過咧？ 啊， 嗱呢啲喺香港我諗定係好似係咪法例規定應該定期做噶嘛？ 嗯， 係， 係 嘛？ 甚至好似我屋企住屋村咁話咧，定期都會響下防火鐘啊，咁你落去演習 喺屋企啦。通常睇下邊個領導人嚟嗰陣時，你又做一次咯。 有做 係啊，即係听你咁讲就即系可能会系，譬如话做嘢啲 office 啊，或者住嗰啲啊，住低层啲会 安全啲啊， 即系安全啲， 一样死啊， 高层 就咁睇啦。呢个大陆就冇乜叫绝对安全。 系咯，三楼火烛，四廿楼安全啊，话俾你咧，先唔上去啊嘛。 咖啡厅都系二楼起 火。系咯，二楼啊嘛，大佬。 喂，你谂落，你谂落，喂，照计咧，有啲咩东家就可以上面跳落嚟都唔。唔咩㗎， 即係我話出去聽，水庫嗰間名店都係二樓 嘅。咁即係火燭呢單嘢呢，臨即係結束之前呢，我哋要再引述嗰個經典例子啦。 嗯， 即係嗰日我哋講好多次，我哋都覺得好值得講㗎。 邊個？ 月亮灣。 月亮灣。 哦，月亮灣。 月亮灣係點樣呢？阿牛你 唔埋單就唔准走。 我先諗埋你。 死人真係死人一次真係。 真係可以死人。但好明顯嘅人命同個錢佢哋係點樣衡量。 你諗下當其時個情況係點樣呢？即係你見到火燒開埋。咁落架就同你講，喂搵俾錢都係唔俾錢唔走得。 係咪錢呢？錢可能喺個落架度。 啲錢就係火燭係火燭現場大佬。 仲要清埋一袋紙呀。你咪想自己走。 嗰次好經典啦，嗰次真係好經典。所以呢啲網民就發動呢個呢唔去月亮灣玩啦。 去過嗰間，但 係我可惜唔成功。 成功啦，真係。 都幫成 功。啲女靚就啲人就去㗎啦 ,ok。我哋唔係戰難所記講嚟。 嗰度係咪容易扯火啲火容易。 唔係對面呢好多 disco 呢咁樣呢係可能好多女嘅。啲夜唔夜火我唔知啊。喂大家都唔係戰難所記，講第二樣唔好搶咗我啲嘢講。 嗱咁樣啦，就係今日呢個主題呢就係講呢個勞工法啦。咁大家以為唔好以為呢單嘢悶，因為點解呢一搞呢就連呢、這個即係新聞呢都有報導，因為呢一間好著名嘅公司呢就最近呢就發生嘅工人集體基本集體罷工嘅問題。咁呢就內即係個罷工嘅肇因呢就係、是、因為呢就係、是、嗰個合同嘅合約嘅改動啦。 呢、這個叫勞工保咩話合约法劳工合约是吧劳工合约是什么是不是 叫做全名好鬼臃肿 的。那我简单地讲个是什么东西你只要做满十年就要帮你签个长约。那现在 劳动合同法啦 是劳动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那这个呢就是1月1号就会实施。那其实就去年4月 那时候。我想这样对杰斯仔可能有些影响。 我公司在上海就现在就搞紧啦，因为其实我公司就习惯就是我不知道其他公司是不是啦，就是在上海一般的公司就是所有同所有员工呢就会一年做逐一次约。 逐一次约。 逐一次约的。那就今年就会就是我现在已经有專人在搞緊，因為那份呢份新出爐嘅合同法呢係複即係唔係複雜嘅，係臃腫囉，即係俾我哋在座四位仁兄如果要睇呢就真係血都咬埋出嚟之後 簡 體字。 即係最簡單 嘅好多其實佢主要有幾個 point 係好爭議性嘅，其實就係話即係當四月嗰陣時即係人大整整咗第三個方案出嚟嘅時候呢，即係其實好多人就喺大陸其實就好多人都講啦，其實就係話呢個所謂嘅勞工合同法其實就係話即係個精神應該就係話保障呢、這個即係中國嘅勞工㗎嘛。咁但係出咗嚟之後就係發覺就係話其實係好似係一個即係資方同勞方嘅一個協商。而有好多位呢喺呢個勞工法面呢其實好多位係可以俾資方走得到。即係舉一兩個例子就係話而家其實最爭議性嗰樣嘢即係當頭先你哋講嗰間廠罷工嗰個啦，其實點解嗰啲員工罷工呢就係、是、因為佢其中有一條例呢就係話呢就規範咗就係話以後就會有一個即係賠償，即係如果你遣散員工嘅時候呢有一個賠償嘅，咁但係佢個賠償就真係做得好奇嚟囉，就係佢大，如果我記得呢就係大約就係話如果你做滿唔夠一年或者係夠一年嘅，咁佢就會補一個月俾你。咁然之後呢就有上限㗎喎，如果你上限就係話最多去到12年嘅啫，唔知10年因為12年。 咁即係話 十年 係啦，話若假定可能係十年先啦。咁然之後咧就咁你個問題就出嚟啦，就係話因為有好多廠咧，其實佢定嗰個人工咧，好多勞好多好多地，譬如廣東省就係啦，即係好多廠佢定嗰個人工係好低噶嘛。舉個例，譬如話有個工人，佢可能都做咗三幾年，佢每個月係攞緊。舉個例啦，譬如話做啲起舞嗰啲工人，佢攞緊都唔係好差嘅，每個月可能有二三千蚊出糧嘅。但係嗰二三千蚊唔係佢嘅人工嚟㗎，係因為佢分好多嘢，好多考慮名目嘅嘢，可能拆翻出嚟咧，佢嘅人工係得一千蚊嘅，咁就大劑啦。咁就即係話，就算佢做滿十年嘅話，佢最多遣散嘅時候就只係補一皮嘢俾佢。就 嗰、那個物嗰、那個精結就咬嗰個實際嘅人工喺邊條線度。 係啦， 係 啦。我亦都改補充一樣嘢，嗰日幾年前我喺上海做嘢嘅時候咧，我哋都請人。 嚇！ 當其時一咬嘅問題就是究竟個人工咧係計唔計埋你咩保險金啊啲臨時咁樣嘢㗎嘛？ 嗯。 如果佢哋喺慣呢啲國營機構出嚟嘅咧，佢哋計㗎。 系、啊、 如果我哋就唔计嘅，嗱你自己自己搞 有好多情况嘅。佢如果以前未有呢个合同法嘅时候，冇明文规范嘅时候咧，讲紧厂啦，讲厂咧就好多，其实就补都唔补俾你添，即系好多时就讲恶咁样。譬如话佢又可以捉你痛脚，即系我讲紧个资方又可以有好多藉口去捉你痛脚，跟住又一脚踢开你添。咁佢但而家叫美其名，佢又攞嚟噶规范，好似好保障员工，但系其实呢、這个。即係用我哋香港人嘅角度去睇，就係喂呢份嘢其實係好欠缺諮詢啊，即係同埋阿爺嘅好主觀願望啊，認為啲嘢應該就係咁行就係咁行，咁就 啊，其實咗嚟咯。你嘅潛台詞咪你想佢諮詢你 嚇、 啊？你想佢諮詢你啊？ 諮詢大家啦，唔係，但係我諗佢有諮詢啲， 真係有少少繁忙 諮詢啦，諮詢啲，但係我相信佢有諮詢啲資方啊，即係資方一定有出嚟、啊，因為佢改過幾個 draft 咧，其實即係我諗啊，即係今時今日嗰啲啊資本家喺大陸係有 say 嘅，咁但係即係呢個呢份嘢，即係而家出嚟就呢啲嘢就保障唔到嗰個勞方咯、啊， 我有少少擔心就結果係兩方面都保障唔到。 系 今次呢、這個譬如呢間公司罷工嘅情況係點樣咧？即係幾乎搞到罷工嘅情況咧，就係嗰啲佢話咧啲員工嘅合約咧就快完。 係 會唔會喺呢個合同法實施之前咧，其實好多 renew contract 就全部咧就將舊嘅合約取消 了。係啊，嗱你講啊，台長講得非常啱嘅。其實勞方又唔中意份呢個勞工法，資方亦都唔中意。其實最後嘅得益者係乜嘢咧？是每一个地方嗰啲当地嘅系啦嗰啲官员啊，又系嚟呢啲咁嘅嘢，即系又俾一个机又 cap 水咯，吓、啊，即系贪污啦呢样嗰样啦，你又要派片啦，又多样嘢去俾佢哋派片咯。其实资方都唔中意，即系譬如仲有一啲嘢，其实系好无厘头嘅，即系譬如话佢又定义咗你譬如话资方有啲乜嘢嘅情况之下可以遣散員工，咁佢有講就係話，譬如話你嘅企業轉產啊、技術革新啊，或者經營方式調整啊，或者即係呢啲情況之下咧，咁你係有權可以遣散員工噶啦。咁其實呢個對勞工又係冇保障，同埋因為嗰個空間係定得好闊嘅，即係呢啲嘢全部任講嘅啫嘛，呢啲咁嘅中文 contract， 咁即係到時又係。即係俾咗一個預留咗一個好大嘅空間俾資方去發揮。 嗯，不過我諗諗下咧，嗱，第一個我諗到出嚟一個疑問咧，就係、是、中國咁大咧，中國不同地方、不同地域嘅工人咧，佢嘅利益係咪完全一致咧？嗱，你其他地方可能都要係相對跟住你嘅地方嗰個不同嘅環境而改變個 方向。啱， 係嘛？因為如果譬如話你沿海。佢同呢啲外資企業嘅交往比較多，可能個情況又唔同，內陸又唔同啲， 係嘛？但你講呢個問題，其實就係話佢哋個根本嗰個解決唔到嘅問題咧、就是，就係當然啦，中國地大物博，即、就、係、是、每一個地方有唔同嘅情況，但係最大嘅問題症結就係話中國嘅勞工冇，即係唔同其他嘅國家冇咗欠缺咗樣嘢，就係個工會啊嘛。即係如果 当中国有工会噶，佢哋自己识，但呢份嘢都系同工会 work 噶。但系你知嗰啲工会即系等于所谓 共 产党领导嗰啲反动派一样，即系都系一样嗰只嘢啦。 简单 嚟讲， 民建联嚟嘅 系啦，即系都系嗰啲咁，所以佢哋又唔系真真正正系企喺工人嗰方面去谂咯。所以其实工人就好头痛，因为其实即系而家你话搵工做啊嗰啲，其实已经系啊即系五花八门嘅，即系嗰啲情况，即系譬如话资方点样去欺压啲劳方啊，即系 保证金啊， 保证系啊，即系有好多好多好离谱嘅条文，其实系嗰啲条文其实系第日都仲系可行嘅，因为就系话其实佢哋系有一个空间俾翻资方去点样你去同你嗰个工人去制定嗰份合约，即系话仍然第日有定咗好多罚款嘅条文吓，同埋就系话你点样可以嚟到呢度即系。去 start 個 job， 即係譬如話好普遍嘅就係好多好多工廠啊，或者你見到啲桑拿啊、揼骨、捻腳啊嗰啲，佢全部都要攞埋錢嚟打工噶嘛。 首先俾按金， 要俾押金啦， 俾按金啦。你 點制服？ 你之前你買工衣啦， 俾好多嘢係啊，工衣啊，制啊，譬如話你喺百貨公司做一個售貨員啦，你要俾工衣嘅費用啦，你仲要俾培訓嘅費用喎， 係啊， 曬冇喎，即係培訓你嗰個，佢用三日培訓你，咁佢嗰三日又要收錢噶咯，跟住又要。就仲有好多仲有我听过系有啲百货公司仲离谱到咧，就系你唔准出去食饭嘅，食饭一定要 帮衬 我嘅，要帮衬我嘅吓，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嘢。咁同埋就系啲罚款啦，即系譬如话，即系譬如你每日可能举个例，你每日系100蚊一日嘅，咁有啲冇添啦。咁但系譬如话你唔翻一日工咧。佢可以扣你兩日啊、三日啊， 聽過百貨公司你坐低都要罰錢 嘅，坐得啊，直情係點啦？百貨公司就仲辛苦啦， 係嚴到咧，挨喺度嗰個櫥窗度都要罰錢。 係啊，如果你偷偷俾人見到你坐低咧，就罰大約係50到100蚊到啦，喺上海嚇。 哇，仲慘 過佢啊！ 好辛苦噶，咪所以點解做售貨員咧係要輪班制咁做？就係話你真係冇可能捱兩日嘅。我有阵时我落去巡场咧，我陪佢哋咧，我企一个钟头，我已经觉得好辛苦。因为譬如话，又举个例，譬如话卖玩具咁样，你真系譬如话闲日咧，由朝到晚都冇生意噶，可以噶。咁你就由朝到晚系咁企喺度，中间咧只系得半个钟头到就食饭时间。咁你嗰个时间先有得坐。咁系由朝头早9点企到夜晚，有啲9点半，有啲10点咁样。咁又幾恐怖，咁所以你冇可能第二日又返到工，咁所以我哋就通常都係輪班制，咁但係你一坐低又罰款囉，即係好多嘢都罰款，咁所以呢啲嘢其實喺呢個新嘅合同法裏面其實係冇改善㗎，即係繼續可以。 我又覺得係咁即係如果你以現在中國嗰個做生意班人嘅手法呢，條法例係好難令到佢哋呢即係唔玩呢啲喇喳嘢，即係我諗唔到一啲即係佢以佢哋啲咁嘅頭腦呢，你立咩法呢，佢隨時都可以用一啲其他方法去。 係呀，咪就是、正正我哋頭先講嘅嘢就係 兩邊都唔妥。 我如果你睇過呢份勞工合同法1至8章，總之成本電話簿咁厚你諗得到嘅其實佢又係乜 Q 嘢都寫晒落去。咁但係最終嘅問題就係點樣去執行囉。咁又係冇可能有執行。其实读一个俾你听啦，第一条其实你就已经知道呢份嘢咧，即系典型系啲共产党嘅即系无厘头嘢嚟。佢话呢份第一条就系为了完善呢个劳动合同制度，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咁呢个就系第一条啊。咁你睇呢个开头已经知道呢份嘢。 啊，梁锦祥知道乜啊？ 又系咩？ 知你嗰啲讲啊，即系好似你会考啲 keyword 嚟噶嘛？你 key 落去，即系一个电脑 key 咯，就照摆落去，唔使谂嗰啲，即系和谐社会就系啊。但系嗱，头先即系未讲入深入讲呢条嘢之前咧，再头先回应阿李师姐讲一样。嗱，头先你讲到咧就冇嗰个独立嘅工会啦。但系从最近呢间即系几乎搞到罢工呢间厂嚟睇咧，实际上佢到某一个利益嘅一个集结点嘅时候咧，即系大家好多工人都意识到呢一个系一个侵犯咗利益嘅时候咧，佢冇工会佢都自然要走埋一齐。 就多咗 呢班工人咪已经系咯，即系间厂大啊嘛。 视乎情况而 嗱，几百人咧行埋一齐咧，你唔好理佢有冇工会，要砌你嘅时候咧，就佢又会产生工会嘅效果出嚟。 但系呢个就系、是。 但系呢次佢依系准备咗，依系收到消息，班工人准备取消佢哋合约啊嘛，烧到埋身啊嘛。如果有啲人 唔知嘅一月一号咁就濑晒嘢噶啦噃。喺呢间工厂，其实戆居就假设嚟讲，如果我系讲间工厂，我唔同你讲噶咋， 因为佢 知噶嘛。啲劳工知咩鬼嘢啫？ 我解释下啦。大厂咧嗰个弹性就冇咁大， 系啊，嗱， 因为佢要跟到好足嘅。你搞而家系讲紧 呢个要讲啊，管一间几十人嘅厂。管一間幾百人嘅廠，管一間幾千人嘅廠，管一間幾萬嘅廠，係完全兩唔同嘅唔同嘅事嚟嘅。 我嗰陣時咁， 點為之一間大廠咧？你 調翻轉，係嘛？調翻轉，你懵龍懵鳳，佢都唔會理你嘅。其實 係啊， 幾廿人廠、細廠，你基本上係可以完全唔需要。即係可以當佢冇到， 同埋呢幾十人呢你搞掂佢㗎。 係容易啲啦。 而家呢基本上叫做有2000人以上啦嘅廠呢就已經可以叫說得上係大廠㗎啦，即係如果係廣東省。咁同埋就即係 而家呢家出賣先人啦。 但係頭先台長講嗰樣嘢，即係話啊你係咪喔即係團結就是力量咁嗰、那個，其實係真係視乎個別情形，因為我見過好多呢啲咁嘅罷工嘅情況，即係其實因為每間廠請人，其實佢哋有工頭，咁其實你話啊勞方贏，一係資方贏咧，罷工經常就喺廣東省都有，即係譬如話種種原因啦，譬如話其實啲 contract 呢啲好少嘅，即係通常就係譬如話出糧唔準啦，嚇仲有就要求勞工人做嘢嘅時間過長啦，咁嗰啲佢哋就會即係發圍嘅。咁但係唔係鋪鋪得㗎，即係好睇你係邊一個工種、邊一個行業，同埋就係話當時你個 timing 準唔準囉。即係我見過有，我亦都見過有啲成功個案，就譬如話我見過有啲製衣廠，即係好大嘅製衣廠，突然間就成班人又係因為有啲問題，佢哋即係罷工啦，咁跟住然之後佢攞個時間攞得好準，就係啱啱撞正， 即係攞命嗰位 緊工，係啦，跟住然之後佢哋 check 好曬，即係周圍工頭又工頭約率都會企佢嗰邊，同埋就算唔企佢嗰邊，係一時間揾唔到工人嘅，資方會妥協嘅呢啲，但係唔係成日會有咁樣嘅，因為嗰啲工頭其實好強啊，你佢一揾咧，譬如話。佢哋通常又分地方㗎啦，即係譬如話有時有啲係一搵就搵，可以搵幾百湖南人啦，有啲可能搵幾百四川人，你今次湖南幫喺度玩嘢嘅，跟住然之後我手頭上有幾個工頭喺手，即刻可以幫我搵到工人，佢就掃你場㗎啦，你罷工都睬你都傻。咁但即係呢啲就係話都係 驚唔驚佢報復 先。你講呢樣嘢就係最近喺深圳咪試過，即係 喂有好多廠好惡嘅， 咪有個即係專為打工即係打工仔服務嘅中心俾人劈 咯。係啊， 見曬血㗎啦，香港報紙報得少啫嘛。即係香港都有人上去嘈㗎，即係中聯辦喺度啊。你淨係睇幅相你已經驚啦，掃場嗰啲就已經要掃場啦。 係啊， 劈到即係成攤都係血㗎。 成班人去啲流民同黑社會合作㗎嘛。 係啊，唔係同埋啲廠方一定有，即係呢啲又係有一啲危，一定係危機， 有危機意識嘅 方案， 都會係比較著數啲嘅。 你睇張相啦， 始終你資方一定有錢，有錢過。 呢個就係咗張相囉，即係你睇下啦。 嘩，梁錦祥攞啲出嚟，真係好想網民睇唔到啫，咁樣實體。 買咗好多人，好多人都知㗎啦。 佢嘅事啊嘛，大佬。 呢個就係嗰間深圳勞工團體囉。 咁同埋就係話你話即係如果你廠嘅 scale 太細嘅時候，即係細廠嗰啲呢就更加你就更加難發圍啦。即係嗰啲係搵隨時搵，譬如話二三百人咁嗰啲其實就好容易搵㗎。即係如果你話幾千工人嗰啲呢，咁就仲有啲 say 下嘅。 呢個如果你用傳統嘅左派你咪係囉。即係當你嗰個即係公司佢嗰個規模越嚟越大嘅時候呢，就變相助長咗工人組織嘅能力嘅壯大啊！呢個咧就正正係套用翻而家中國發生嘅事， 但係你喺阿爺嘅地方，佢要俾你組織先得㗎。係 啊， 你嗱一有乜嘢風吹草動， 但 係 政府就唔想你組織 啦， 係完全不容許，有乜唔想啊？係啊， 即係如果你講組織工會咧，就呢個就共產黨就唔會同你有咩嘅商量嘅餘地啦，因為所有工會咧都一定要喺共產黨嘅直接領導之下。 係啊，係啊。 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如果你好似而家嘅狀態咧，就變咗咧。共产党是摆平不到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 而家更加啦。 是不 是是啊，资本即是资本家那个即是 直头我觉得是恶化，即是催化了那个裂缝添啦。 个矛盾之间就慢慢慢慢恶化了。 是啊。 但是你如果譬如说你睇过即是咁嘅状况呢，觉得譬如如果譬如 從一個小廠家角度咧，你覺得會呢啲人即係嗰個老闆會點樣對應付呢個新嘅？ 冇，你而家如果你小廠家，而家咪大家又係又多樣嘢閉翳咯，即係嗱，你話挨年近尾呢樣已經係其中一樣啦。 使唔使出商糧啊？ 嚇， 使唔使出商糧啊？ 商糧一啲廠嘅啫喎。 好多都廠都冇啊。 係啊，好多廠工人好多都冇。 你唔好攞香港嗰套出嚟啊，大佬。 但係就如果廠揾到錢咧，就即係 年尾要俾喎，因為我以前我做年尾我都要俾喎。 輕咁樣商糧 嚇？ 唔係啦，冇呢家嘢。嗱，商糧係真係唔輕嘅，因為以前我哋都 唔輕嘅。 嗱，香港劇時幾年都開始唔輕嘅啦，真嘅呢個係真嘅。即係以前啊，唔知好早嘅年代出呢個十四、十六個月糧 咁樣。冇啦， 慢慢呢個就冇啦。即係喺董建華即係上台之後，就慢慢 慢慢剔尾啊， 剔尾啦。咁最即係最差嘅時候咧，應該係12個月糧。咁但近年都好翻。雖然上邊咧就冇呢個習慣，因為我上去都即係約略都。調查嗰啲情況，因為當其時我哋考慮究竟年尾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咧，咁但係其實一樣嘢咧， 年尾有獎金嘅， 係啦，都等翻我哋嘅商量咧，因為個年尾就係你係俾獎金嘅，係 啊，好多亦都好多獎金去鼓勵翻嚟嘅， 係啊， 因為你驚人驚你啊， 你都驚個年假放完佢唔翻嚟， 冇錯啦，就又驚佢唔翻嚟噶嘛，咁所以就大，其實一到年尾咧，就啲廠真係就好頭痛，譬如。其实今年就特别多嘢头痛啦，即係譬如话呢、這 个啊呢、 這个劳工法合同啦，因为你话细厂仔点样应变呢，其实佢哋最担心唔系同啲工人点样应变啦，因为工人始终都系要开饭，但系最麻烦就是应付嗰啲即系地方官囉，即系你又一定要搞好晒所有嘢佢啦。 佢系咪系年尾又问你攞商量啊？吓，佢系咪 地方官都要出商量？ 揸住呢份嘢有排熬你啦， 即系呢份商量计 啊！你氹得佢唔开心噶，哇！佢真系 今日仲有同你捉咯， 你捉啦， 要捉你做乜嘢？ 系啊，咁譬如就即系你话仲有咩头？如果你话挨年近尾，即系而家啲厂就仲有咩头痛咧？即系譬如话有好多新嘅例即将亦都开始啦，即系除咗劳工法就。台商啦，台商其實又好大鑊，台商就又有兩樣新嘅嘢啦，就係由1月1號開始咧，就移走資金咧，即係台資移走資金咧，就又加咗啲限制，就係要抽 10% 税， 死未？ 又係啊，即係你 回 走1000蚊，跟住1000蚊就抽你10蚊 咯。我建議佢翻去向陳水扁投訴。 100蚊抽10蚊，好犀利啊 ！10%， 陳水扁就即刻宣布台灣獨立。 我聽過啲台商其實好聰明嘅，即刻就諗到一個解決方法嘅。咁咪就係將自己嘅台商嘅身份咧改變，佢就即刻點咧？就係將會啊呢、這個香港就會受惠啦。好多人將會嚟香港咧，開翻間有限公司嘅，唔使2萬，開翻間有限公司去 hold 住嗰間廠。咁你咪唔係台資身份，因為台商今年將會有兩個，呢個係第一個新嘅措施啦。第二個咧就係咧，我知道有好多地方嘅以前都會有俾台資一啲稅務嘅優惠嘅，譬如話佢哋可能個利得税係抽15-17% 度咧，但係咧就將會喺2008年1月1號起咧，有好多就冇咗噶啦呢個優惠，咁就會全部咧係加翻曬到 25%。或者有啲其實，譬如上海就好似係30咁樣嘅，就好大鑊嘅呢個又係，即係多咗好多出嚟，咁 即係根本唔使投資。 嗱呢個咧，其實可以做一個政治解讀嘅，同埋經濟解讀，就係佢而家可以咁樣做咧，證明咧佢已經唔係好稀罕你哋。 係咯， 直情係咯， 係嘛？ 直情係咯，因為我覺得係兩個睇法啦。第一就我唔知係咪又係一啲政治因素啦，即係呢個一定有，點解會特別係針對台商啦？同埋就係第二個就係正如台長講啦，就其實呢個就係又係嗰個屎坑理論，即係佢已經開始當你係一個鳥鬚，係一個屎坑，因為就係又係大部分嘅地方已經 develop 咗咁多年咧。嗰啲所你哋港商台商開嘅嗰啲廠咧，喺佢哋嘅當地嘅地方已經係冇以前咁受歡迎。佢想要一啲重工業，即係冇咁比較環保啲啊，冇污染冇咁勁啊。咁你鍾意做，即係今時今日唔做就算啦，即係咁樣囉。咁同埋就係話，仲有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就係話又係08年將會實施嘅，就係譬如雙檢啦。 好多產品都列入商檢啦，即係你要你出口嘅時候呢，係逐個 container 要驗啦，跟住然之後商檢嘅押金啦，即係個好龐大嘅押金，咁你長期有單又係即係有單又死，冇單又死咁樣囉。咁所以即係林林種種仲有其他好多好多呢啲物費。咁所以其實下年做廠嗰啲人即係到年尾，今年就特別仲難捱囉。 但是你剛才說話逐個商驗可不可能 啊， 逐個商驗可不可能， 喂，現在你在上海寧波那些鋪可不可能是一回事，但是個做法是一定要是這樣，他們有個程序，即是這個是吳儀那邊是整套東西搞出來的，我不知道什麼 number， 不知道什麼 鬼幾零幾 嘛，是那個是總之你有十隻櫃，係十隻櫃都要驗，佢驗梗係唔係全檢啦，佢有一個 random 嘅 QC checking 嘅，咁同埋就係話實際情況係咪驗係另一回事，你有呢啲例喺度幾時都係講就係話擺咗喺度就等就要嚟派片嘅。咁即係呢啲就係頭痛嘅嘢囉。 但係保證金好似話將來有機會銀行會出啦嘛，跟住同我哋上次講唔同㗎嘛，上次講就話銀行唔會出。 未 收風係話銀行 未解決，但係起碼即係而家用乜嘢方法解決未，大家都未好肯定，但係起碼事實上就係話又多，即係又多。 唔係你理解呢個問題咁理解返、嘈呢就港商嘈一排， 係 啦，只不過俾一個緩衝期嚟嘅啫。 台商都嘈好多好多。 唔係呀，你而家你記咗一樣嘢，大陸呢已經唔稀罕你所謂港商唔台商。你最好你班人呢就全部由喺上面喺原我呢移返入去內陸。 台商我話俾你聽，台商好悲哀㗎、台商都冇路走㗎，即係大家其實都係點講，我哋俾個大黑洞吸咗入去咁多呢十幾二十年之後呢，其實港商同台港商我諗仲好啲㗎，即係大家話曬都係一個國家，都仲睇下你有乜 事。 因為我話俾你聽 唔係真㗎，都係你 㗎。我話俾你聽，台商係仲慘，因為呢呢十幾二十年其實有好多做廠嘅台商呢，佢唔係淨係將間廠移咗嚟咁簡單。 佢成家人 移咗民過嚟㗎。你喺長安啊，喺廣州清遠啊，做陶瓷啊嗰啲呢，你發覺好多台商，喂大佬長安都係啦，有台灣人嘅學校。即係佢哋係真係已經喺度㗎啦，佢係每一年呢就係、是、有過時過節啊，新年嗰啲佢就成家人返鄉下幾日，咁然之後佢又返嚟大陸，佢根本成個生活已經喺晒中國 大陸啦。 係啊，所以你而家咁搞佢呢，其實台商又係頭痛。 仲有一樣嘢，個資金都移埋過嚟。 係啊，乜嘢都身家性命財產都擺曬你嗰度啊。 但係佢哋點算法，佢究竟算唔算我哋祖國嘅一份子呢？ 唔係，你台商係好慘㗎，台商係被玩弄㗎嘛，你而家有陳水扁喺度就係咁㗎啦，即係一時咪當你係寶，一時又當你係草囉，咁你要你表態嗰陣時候你咪又要表態囉，即係譬如可能下年喺個好政治敏感嘅年度，咁下年咪又攞你啲台商玩到你氹氹轉為止囉，因為你始終講嚟講去你真係唔係我國家人嚟㗎嘛，或者講就係啫， 大家好。即係而家係 一個工具嚟㗎嘛，當咗你係一個。 咁佢哋我諗都好可能會為祖國嘅統一會付出一分好大嘅努力嘅。 啊喂，好嘢啊！ 唔係你屬於你喺你訪有㗎，有時你間唔中睇大陸嗰啲電視呢，訪問嗰啲台商呢，無論講什麼台灣嗰啲議題呢，即係通常都係偏國民黨㗎，即係真係唔敢唔會講，冇同埋冇可能 冇可能喺嗰陣講 嘅，即係如果你喺大陸嗰啲電視台睇， 有人真係夠膽講出嚟都唔會有人播出嚟。 係啊，咁同埋另外就除咗呢啲費用之外，就係話將會預計嘅即係成本嘅增加啦，即係財 人民幣升值啦， 材料啦，人民升值啦，人民幣升值啦， 同埋一度都加緊 嘅，係啦，同埋好多嘢都加嘅，即係譬如話真係譬如話最近其實呢加價呢樣嘢真係 hot 到爆，即係我唔知台商係咪廣州啊，即係廣州其實日日無論你做生意或者係普通市民呢，即係面對加價嗰樣嘢真係嚇死你，即係譬如話呢以為喺廣州而家住喺天河區嗰啲豪宅，以為好爽啊！一唔知講緊而家講緊連續幾個月啊，嗰啲管理費啊，仲有嗰啲咩燃氣費啊，即係燃料氣啊，嗰啲煤氣嗰啲，係每一個月都喺度增加，係 10% 20% 咁樣加，係黐 Q 線噶，係冇監管冇成噶。而家連嗰啲廣州，我見即係睇電視啊，連嗰啲人廣州嗰啲人大都捉埋出嚟啊！即係要佢哋幫手搞佢，因為即係今個月交緊100蚊，下個月交200，再下個月交300咁樣交，黐地嘅。好多 天河區嗰邊好多荔灣啊嗰邊嗰度好多嗰啲屋村咧，其實嗰啲管理費都係狂加嘅喺度。 我自己見得比較擔心嘅地方係點樣咧？即係呢次嘅加封咧，係直接影響到基層市民。即係你譬如講啲好日用嘅，譬如話你去食快餐店啊。買個豬肉啊， 買個豬肉啊，即係你街市嗰度已經 係啊，嗰啲就好犀利，嗰啲就 影響唔到啲有錢人㗎、啊。有錢人總之有計揾到錢就 佢就有少少似點樣咧，就係、是、如果你講啲貴價樓咧，佢不斷炒上去嘅。係 啊，係、 嗯、 啊，係嘛， 亦都壓抑唔到㗎， 壓抑唔到㗎。 咁你有錢人咪越有錢咯。 係啦，而家就係成個一個現象就係、是、 轉兩層樓就 窮人咧就好大鑊。 佢嗰、那個你即係講開就係話你嗰個收緊貸款，即係咪從緊。咩由咩變咗做重引嗰個呢咁而家佢而家有個指標㗎嘛三係我唔係好記得數據即係唔知三萬幾億㗎嘛成個即係一年即係佢定咗個指標。其實嗰個受害咪又係普羅市民你真係想買層樓喂你而家借錢就難過登天啦。但你話你影唔影響到即係、 有錢嗰啲本身你都 啊大款哥啊大款哥咪一樣又係 cash 巴巴攞嚟買佢真係唔會同銀行借錢買樓㗎嘛即係大陸就係咁樣兩極化嗰啲嘢。你話借錢，即係嗰啲人真係可能一年都唔會借一次錢。 即係喺大陸嗰個空殼行長啦，我比較熟深圳啦嚇，咁、樣就係、是、上個禮拜啊，咁樣我朋友啊，我同朋友去嗰啲街市，唔係街市消費市場買只雞，咁買只烏雞嚟煲湯俾我飲噶咁樣啊，咁啊38.5嚇，佢話咧早三個月前係幾錢咧、 哦？ 知唔知幾錢啊？ 係啊， 係32.5啊，一隻雞就 濕碎啦，呢就 三個月。 幅喎，正常升幅。 你講啲師奶買 偏低啲喎。 我舉個例俾你聽啦。我喺上海咧，舊年咧，我成日一條友即係喺度煮咧，煲羅宋湯咧、就買牛尾啊，即係喺家樂福買咧就五六嚿到啦，我唔記得個 kilo 係幾多啦。總之我以前買開32.5嘅，今次我啱早幾日上去又行下超級市場，我成日行超級。43.5啊，升咗 半年前啊嘛，半年前啊，起碼半年前啦、 啊。有半年 有半年，我三個月啫、 okay, 大佬。 係啊，即係嗰啲呢啲物價就升得好犀利， 好恐怖啊。 係啊，即係個 CPI。 不過咧咁講，嗱佢交通費咧，佢係撳得住嘅。 係啦。喂、台长真係犀利啊！ 好 又要回应， 又要回应。 我哋上几个礼拜咧，同阿杰斯仔咧讲大陆咁好嘢咧，交通系减咗。 我讲几句啦，即系隔离台其实有一个阿 BG1996 咧，佢就讲过，其实因为我之前话阿牛，佢就听得出我哋讲咩。其实我哋意思就系，我哋就成日攞大陆嗰啲地铁啊、公啊地铁咧，就去曲线去呢、這个串呢、這个 串翻香港 嘅交通九铁同埋港铁啦，即系而家嘅香港港铁啦。咁佢就同我哋讲噶，喂，系好似你哋咁讲，但系咧其实内里有好多问题。咁佢得闲你自己上去阿牛个网度睇啦，即系 牛多 HK 系啦系啦。咁就其实佢就举咗啲例子，即系佢就话其实都好混乱㗎啲价钱即係虽然 大龙 好多地方啲价都减嗰啲车都减价即係巴士或者地铁啊之如此类啦。咁但我简单想回应一下就係话呢即係我想讲嘅就係咩呢我哋喺大陆生活咗咁多年喺广州北京上海呢啲地方、我就以地铁为例你真係从来唔会见你会见到就係冇人会觉得个地铁系贵㗎我唔知你认唔认同。即係起码举个例譬如话上海而家搭緊仲我唔記得仲有冇兩蚊啊 但會 三四五蚊最多係五蚊嘅 啫 去到老泥咁遠 喺你嘅角度睇 唔係 身份問題 唔係絕對唔係我喺上海生活咗咁多年我個普羅嘅百姓起碼唔會覺得最貴嘅五蚊係好貴先但我反問你一句你喺香港搭十喂搭喂九金鐘個金鐘個尖沙咀幾錢啊？ 短短路程 而家 九個半 係啦，再過多兩個站就已經11.5 係啦。 喂，呢啲係咪好過分？同埋喂喺大陸我真係喂我聽唔我都冇從來冇聽過咁荒謬嘅就係話，好似我哋天水圍嘅同胞咁樣。话喂，我出嚟就出唔到噶。喂，大佬真系冇可能噶，我搭火车出唔到嚟。喂，但仲有啊，你要谂深一层，呢度系香港啊，唔系大陆、啊。但系应该呢啲事发生喺大陆，我哋会觉得好正常嘅， 暴咗冻啦。 大佬，香港嚟噶嘛，所以我就点解嗰个两即系嗰两件真系好扑街啊！即系譬如话你话佢而家佢搞合并嗰阵时候又减价，如果你留意，我谂财长留意新闻啦。喂佢係搵笨柒㗎嘛。 係啊。 佢嗰啲咩免费转乘佢即刻就 cancel 咗啦。跟住然之后访问有一个人出嚟呢佢话佢每打5000蚊人工。 佢每个月嘅车费本来系300蚊，佢而家贵咗唔知三成啊，去到成400。 月票都冇买嘛， 系咪先？ 要每个月俾多百几元。 我哋个台讲粗口咁耐咧，阿奇斯仔呢个咧 算最多噶， 唔系最多，系讲得最啱、最适用、最抵闹嘅。 仲未讲完， 仲未讲完， 系啊， 系真系噶。嗱，我补充一样嘢，趁你即系仲未讲完，净系讲嗰个荧幕啊，即系防止人去跳落嗰个荧幕咧，广州都做到 嘅。系啊。 人哋真系肯去做啫。 你讲 港铁啊？喂，讲咗排头嗰阵时候就做，喂，跟住做下唔做啊？全部咧，譬如你睇观塘嗰啲，全部 九龙湾啦， 冇晒啦， 小红湾啦，唔该晒， 全部冇做噶。 系啊， 点解人哋做到？点解你做唔到啫？你收咁贵添？ 跟住上次早嗰排有单嘢，又话佢唔肯揞啊，起咩西环一样香港仔啊？又话佢唔揞钱出嚟，又要政府攞公帑， 沙中 咩道理啊？呢啲大佬，嗰啲人纳税人钱，哇，扑街赚钱就有你份，啲咩生意嚟噶？我都做啦，即系仲有啊！佢嗰啲优惠，我同阿牛讲几次啦，咩喂咩边条线转边条线，冚家铲转嚟转去转去，喂我一定要咁样，我先可以攞到你个你个，我会俾乞衣咁样，俾翻你一个几毫咁样啊，话 几蚊，唔好啊，个几毫， 咁唔啱咯，即系呢个道理。 唔系你计下条数啦， 你 compare 喂大陆系冇噶呢样嘢， 冇嘅，你计下条数啊，由呢个广州东站 啊 搭地铁去番禺几多钱？五皮 系啊， 有即系 北京而家搞奥运全线两皮啊， 全 你搭几多个站啊？你来来回回十次都系收你两蚊，就系两蚊。同埋就系话你唔好讲中国啊，你去我世界好多地方，包括欧洲、法国、伦敦呢啲，嗰、那个地铁嘅收费，你唔好用佢嚟同，即系唔好用嗰、那个你用翻个生活水平去比啊。其实地铁你话啊，佢哋点噏得点噏得，但系嗰个地铁系一个人哋唔系当咗系 一个好合理嘅 咩上市，好似领汇咁样，喂屌你，我又要每一年有几多 percent 盈利，唔系人哋唔系咁计噶嘛？喂，嗰个系每一日大家要必用嘅交通工具嚟噶嘛？你唔系整紧到我啊，我好少搭地铁噶，我而家间唔中翻香港，我都系搭的士噶。你真系你点贵都唔关我事，不过我真系觉得系。荒谬咯，即系我觉得真 系 好荒谬。 咁你讲呢样嘢，我系七七今日六个路仔，今日收几多啦？ 六仔 66号， 今日升咗啦， 升咗啦， 3 今日最高系28蚊啫， 28蚊啊，吓， 28蚊几咁嘅服务就真系即系水肥啲，真系。 唔系，即系我觉得你又话样样你都要学阿爷啦，屌你讲嘢都学紧埋阿爷啦，系咪先？喂，你呢啲嘢唔该，你又唔捻学足，你又唔见你学下呢啲，系咪先？你嗰个。大佬冻出嚟个死人样喺个电视嗰度啊，成个干部咁样，系咪先？ 系， 即系呢啲就系、是、所以即系呢个我觉得阿 BG1996 讲嘅就系、是，即系你话啊，佢系有都有其他嘅问题，即系譬如话阿 BG1996 讲嘅，喂讲佢话广州啲地铁嗰啲站咧，好多就即系唔系好方便市民嘅，行到落上海都有呢啲问题，但系呢个问题咧，唔系。系，其实系佢哋蠢噶咋？上海就已经系，上海系嗰阵时，因为点解咧？譬如上海条地铁嗰阵时，佢做嗰啲站嘅时候咧，佢个发展失衡咗啊！佢有好多嘢咧，系个嗰啲站口全部整好晒，跟住然之后过多几年咧，然之后咧地面上嘅嘢先发展啊，所以变咗系噶。讲得啱噶，广州又系咁样，上海又系咁样，就系、是，譬如话你有个别有啲站就系好似香港咁样啊，一上就大商场，但系有啲咧就行到你扑街咁样都有，但系呢啲系小问题。个问题症结就系话，即系嗰个 你冇得同佢拗嘅，大佬 嗰、那个 即系 生活指 标啊，呢个直情呢个直情系剥削而到剥削嚟嘅，大佬你有冇可能？ 系啊， 即系镬啊，即系打一打都 系。我系好兴嘅，即系你假每一次听到天水围嗰啲人咁讲，喂，假到如果我唔知嘅，我个外地人，我以为你喺度讲紧坐飞机添，屌你老尾，打到原来坐地铁，你又坐唔起， 一千蚊一个月 坐唔起啊，大佬， 咁你真系你正式计 真 系坐唔起， 梗系坐唔起啦，一个人起码攬埋， 你出去尖沙咀几多钱？ 5兜嘢，两净系车费，可能一家四口假期出嚟已经2嚿啦，仲未计食玩买嘢。 咁咪使你一千 蚊咯，出嚟 即系好悭咁。你喺尖沙咀使， 你喺香港打，系都系1000蚊一个月车费咯。 一个月可能都系得5000人嘅啫，大佬。 系咯， 如果佢攞紧中门， 5000蚊咯， 攞喺中门都仲，仲唔掂添？ 系啊， 系嘛？即系你想翻个公园少少都唔。 我咪就系讲紧我嗰个个案就系话嗰个访问嗰个即系转乘巴士嗰个咯。 佢搵五千蚊，你冇佢用三百蚊搭车，无端端多一嚿水，一嚿水你估好少啊？喂，大佬五千蚊入边嘅一多一嚿水啊，四百蚊啊，系几咁多啊？你知唔知？呢啲冚家铲唔知噶嘛？ 唔系最衰就系冇咗一个转乘优惠，唔系转乘优惠，系嗰个月票啊，嗰月票啊， 佢唔话 咳就咳啦，一震到线喎， 佢冇讲啊，呢啲嘢系传媒料出嚟噶嘛？吓咁仲有几多嘢我哋唔知啊？大佬你知而家啲传媒几合作噶啦？ 系咯， 系咪先？ 但系不上频道，唔好讲咁多香港。 唔系，咁你讲 完， 我哋即系对照祖国嘅好处先反映出 嚟。嗱，今日我哋赞啦，就 系 赞祖国 啦，赞赞啦。你知唔知啊？我嗰阵时俾咗个 quota 你咧，你完成咗啦。 一次就完成咗。 呢个系其实 唔系，你都唔记得我讲乜。你话我哋话啊嘛，我哋个节目我哋讲一次，即系讲三样嘢系赞美呢个祖国噶嘛。咁我讲一样嘢啦，就系即系呢个祖国系容许即系对呢个小众趣味宽容㗎嘛。仲有一样嘢我都唔记得咗啦。咁、那个剩得意思即系话好难諗啊。咁、就今日諗到呢样嘢囉。 咪同埋就系呢、這个。 交通我哋讲咗好耐㗎。 其实个交通嗰个费用呢其实喺大陆你就好放心嘅。短期即系我觉得啦。因为佢要揿低个通胀。即系佢都有主观愿望。咁所以其实。 冇 嘅 佢我而家。 佢真系唔会话好似香港 咁样。搭巴士我哋搭到而家都系两蚊。系夜晚三蚊啫， 唔好意思，过百银钱啫，你冇 do 啊？啊， 有啲三蚊嘅，唔系你广州都有啲三蚊嘅。 上海 夜晚深夜咪三蚊？ 唔系深夜， 唔 系深夜。 你讲紧嗰啲系中巴嚟啫。 上海去到旧年都仲有一蚊巴士搭，今年就冇啦。吓，就而家就两，又就差唔多全部划一都系两蚊嘅，系好平噶，真系好平，有冷气噶，夏天。咁呢啲就系，同埋就系话，我同阿牛哥喺个节目都讲过好多次，就系话。你点解成日咁劳气嗰个铁路呢你个铁路减价呢真係有反应嘅就係话嗰啲巴士周边嗰啲交通工具係比较 做 定要跟住减因为嗰啲又系喺度计緊盈利㗎嘛又要交差㗎嘛係咪所以其实你呢嚿铁啊系政府㗎嘛大佬咁系咪应该你带头做先啊 唔知点教啦呢个可能要同阿陶君衡我哋倾 倾。关个鬼事 冇啦倾啊。 冇得倾啊呢啲。 唔系咩冇得倾啊真系。你试下嘅。我成日都讲啦无论政改方案23条。 我觉得咩都系。 几十万上街一定 OK。几 十万上街你做咩都有。 唔系呢单直情系一单领会嚟㗎。唔使放长双眼睇啊。屌你真系㗎好快咪就系喂大佬佢上咗市就好简单啦。佢就要为个 profit 去交代。跟住然之后好快就将而家减嘅嘢又会加返晒嚟。不知不觉。 我哋讲到尾真系人提我哋喎。係冇咗未程优惠喎。 係囉。 係囉。係囉。 好多人都。 喂未程优惠。 你清楚啦。 唔系咩嘅，不好都好少人用啦。比如 我哋都已经唔系自私，即系牛成日讲，我哋成日翻罗湖咁样，罗湖都冇优惠啦。喂，我都唔要你， 我都唔要你， 俾得起都唔要你。你大佬，你俾嗰啲穷人， 我俾唔起都唔要你， 舒服少少啊！即系冇理由。大佬天水围而家唔系喺大陆啊，扑街！天水围都喺香港噶嘛，所以天水围嗰啲人出唔到嚟，你咪要负责啦。 啱啊，啱啊，啱啊！今日钓得好啊！ 咁就讲啦， 越讲越劳气， 今日做咗顶你个肺， 啲卢永乐啊， 唔系可能将后尾个拳咧 cut 咗佢，再放喺第二节目， 摆卢永乐频道咪得咯，顶你个肺啊嘛，嗰度 唔系话过唔再讲啊呢个节目，唔再讲呢个铁路呢样， 讲铁路啦吓， 讲唔得噶，或者有啲有时， 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啦 ，OK， 拜拜。